断枪。 断枪为何不断呢？ 枪要是断了，我们不就掉下雾了？ 先生，这天上下的是什么？ 下的么是雨。 雨会不会淋湿衣裳？ 不会，不湿。 你倒不湿，可我的衣服湿了啊。 那是因为你不打伞的缘故。你为何不打伞呢？ 家中有 也买了宅楼，嘘寒问冻是个国府的大姑娘，不防无敌，不防无敌，不家无业，如何养一流，如何养一流。 我把钱从奔草经起黄书

Thank you. 世贤，你投靠法海，遁入苦难。世贤，你背叛爱情，毁灭信誉。世贤，你天性挑拨，不辨善恶，看尽。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恩八代，平原世界先登上，姑姑他把硬骨伤，瑞凤他前勇头壮，我与我命 thank you.

谢谢大家。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生死恨》选段。 好，谢谢李胜素的精彩演唱。好，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了李胜素都会想到他那位黄金搭档，没错，他也来了。今天为大家奉献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出来自中国京剧院的京剧名家于魁智为大家演唱。 为大家演唱一段《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 一个刚强铁汉，不屈不挠斗一碗而受心不怕浑身的筋，不断而坐牢不怕把你来坐穿，山河破碎儿的心，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革命的道路在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笔账路未还，儿的心不安，恨不得连雄恩英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是那几万门同袍破苦难， 大家，接下来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三家店》选段，《儿行千里母担忧》。难舍斋房寺里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拨了我头，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